在180天之内完成健康大改变。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也会跟大伙儿好好讲讲这个生物疗法应该要怎么用。 嗯， 所以呢，还希望大家继续收听节目。 没错。 那么前些天呢，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学校开学，很多出国留学的孩子也启程了，结果呢就闹出了一档子新闻。 什么新闻呢？ 说那个浙江的吴先生，他陪同女儿呢到美国的学校去报到，结果呢在入关的时候呢被扣下了，戴上手铐关进小黑屋10多个小时，并且被责令他跟他女儿未来5年都不准进入美国。 怎么回事啊？ 这个吴先生带了违禁品入境。 违禁品？ 大家一听这个违禁品可能就浮想联翩了，这是带了什么呀？带了古董啊，还是带啥了啊？后果那么严重啊？我跟大伙讲啊，其实是因为吴先生的女儿肠胃不好，这一下子要在异地他乡求学这么些年，那家里人不就担心吗？就给他带了30盒的马丁啉。大伙儿可能懵了，这是再寻常不过的肠胃药了。 没错呀， 平时咱们有一个胃胀气啊，腹部的疼痛啊，胃食道的反流，不就吃这个吗？他怎么就成了违禁品了呢？我跟大伙儿说，因为美国早在04年就列为禁药了，主要成分是多潘利酮，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为呢，多潘利酮会引起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心律失常、心脏的骤停、猝死，因此以任何形式散布含有多潘利酮成分的产品的行为均视为是违法。那我现在就不知道大伙儿听了这个新闻你是什么感觉，特别是还在服用这个药的朋友啊，什么感觉。但我心里是非常难受的，还仅仅是一个缩影，还有抗生素、抗菌药、激素、士滴宁等等一些药物，现在在国外呀都是医生和患者非常抗拒而且呢尽量避免的药物，可是这些药在咱们国家却泛滥成灾。所以我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那就是这些欧美国家把他们的西方医学传入到了我们国家，在我们国家掀起了一股西医的浪潮，导致大伙儿不论谁得个什么样的病，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医院用西医的方式进行治疗。结果现在呢，人家自己发现了误区了，他们开始整改了，咱们却还在这种错误的方式里继续的受蒙蔽、受折磨。多少人为了治病散尽千金呢，结果却在疾病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吃的药越来越多，身上的针眼儿、刀口也越来越多，身上的病也越来越多。那么作为一个医者，这绝对不是我想看到的局面。所以我们经过30多年的悉心的钻研，终于研发出来了生物疗法。这一次我们终于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让我们的国民率先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而且这种生物疗法它的方式是致力于修复激活人体结构的最小单位，那就是细胞。所以无论是在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还是泌尿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骨病等等疾病上，都有显著的效果。 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认定了代表性疾病，如此之广的范围。那今天呢，我跟大伙儿讲一讲一个很常见的病。 什么病啊？ 冠心病啊。 哦。 啊，如今冠心病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国家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其实在以前，冠心病在美国也一度排在死亡原因的第一位。然而呢，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冠心病死亡率下降的趋势了。因为美国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意识到，常用的冠心病的用药、手术等治疗方式上存在缺憾，因而呢，将主要的精力转投在了降低导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疾病的预防上。而在咱们国家到现在，冠心病的患病率、死亡率还在持续的攀升。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就是大伙儿忽略对冠心病的预防，二一个就是大伙儿现在还在乐此不疲地依赖着针药、手术来解决冠心病。 在治疗的方法上也是有缺陷的。 对呀，所以咱们看呢，冠心病的发病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咱们心肌的血液供应来源于左右两只冠状动脉。你的冠状动脉好好的，那心肌供血就没问题。但是咱们很多老同志抽烟、喝酒、饮食习惯不好，或者呢本身就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个问题，那就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咱们的血液里存在过多的脂质物，而这些脂质物很容易造成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而咱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存在一种损伤反应。给大伙举个例子，大伙就明白了。就像是人呢，这个如果肚子不舒服了，你就会本能的要去捂那个肚子。 没错。 啊，你说我肚子疼了跑厕所，你看一个二个的都是捂着肚子跑的。那你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之后，它就会有纤维增生以及钙质沉着，立马在这个地方就形成斑块。那这个斑块就像是咱们以前在那个年代打在衣服上那个补丁一样，它是要修补咱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可久而久之呢，就会如同水管被长期堆积的水垢变窄堵塞一样，那么这些斑块堆积在血管的内膜上，就会使血管的管腔狭窄甚至是闭塞，从而就导致心脏供血跟不上，造成心肌缺血缺氧，或者呢出现心肌坏死。这也就是冠心病的整个发病的过程了。原理呀，它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大家是如何解决的呢？那最常见的治疗方式就是口服抗血栓、抗血凝的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这类药物，很常见，大家都在服。那它的原理就是抑制血小板聚集，避免血栓形成而堵塞血管。但是咱们说了，斑块它本身是在干什么呀？它在修补你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那你如果长期的服用抗血凝的药，就相当于把这些打在血管上的补丁给它消除，那慢慢的你的血管就会越来越薄，终有一天就会发生更可怕的后果，就是血管破裂出血。这个也就是很多管腔狭窄、管壁增厚的人最后呢却爆发出血性疾病的原因。还要告诉大伙儿，这个阿司匹林呢，对胃肠道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本身你就有胃溃疡的患者，你吃到最后，你的胃糜烂了，胃萎缩了， 那还有常用的硝酸酯又有胃溃疡的患者，你吃到最后你的胃糜烂了，胃萎缩了。那还有常用的硝酸酯类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硝酸甘油，它的确这个药能迅速的缓解心绞痛，因为呢它是通过扩张冠状动脉和静脉血管，降低心肌的耗氧量，增加心肌的供血，来达到止疼的作用的。那么在这个强行扩张血管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引起脑压跟眼压的升高。 嗯， 那么青光眼啊、脑出血以及长期服用抗血栓抗血凝药物的病人，你更要担心。而且很多朋友可能也早就发现了，最开始啊，我自个儿用着硝酸甘油的时候，这效果真的很好，但慢慢的效果一次不如一次。为什么？因为人体对这类药物很容易产生耐药性。 哦， 还有呢，有一些高血压患者用那个硝苯地平啊、安露地平等等钙通道阻滞剂的，那么它的作用其实也是扩张血管，不仅仅容易引发低血压，你使用之后还会出现头疼、脸红等等症状。还有他汀类的一些药、普利类啊、沙坦类的一些药物等等，我也不一一的讲了。但是大家有一点你要清楚，这些药没有一种是在解决你的血管内皮损伤，反而还会造成药物在血管肝肾里的沉积，使咱们血管内壁更加的斑驳，肝肾的功能是直线下降。 没错，像很多患者在服用药物之后啊，多年的服用药物之后也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反而有可能会发生很多的并发性疾病，或者是疾病更严重了。其实危害咱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可避免。那还有一种冠心病常用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手术了，做支架。 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支架呢，它只是一种急救措施，它不是治疗手段。而且咱们目前能够接触到的支架的材质，往血管里那么一放，那么周围会更加容易出现炎症，造成斑块的形成。这也就是你只要做了支架以后，你就离不开继续服药物的原因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咱们要能够聪明一点最好。我们说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可以坚持己见，你固执啊，你不撞南墙你不回头，但是治病啊，你千万别太过于执着啊。你花了这么多钱了，你受了这么多的罪了，病还没好，这就已经说明你的治疗方式有问题了，你应该寻求新的出路了。这就像我当年在那个巴马呀考察的时候，我认识的一名从外地过来的患者，跟我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他说，徐主任呢，我来巴马呀，叫置之死地而后生。真的是在最后的时刻抓住了救命稻草，要是我早点醒悟的话，恐怕我也不会遭那么多的罪。当年他为了治疗冠心病，在5年之内做了3次支架。你说做了支架了，把血管撑起来了，但是他那个胸闷、气短、心绞痛依然是夜以继日的折磨着他，疼痛扩散的部位呢，涉及到了颈部、下颌，还有牙齿、腹部。最难受的时候，一天吃了8次硝酸甘油。吃到他体位性低血压发作，浑身无力、恶心、呕吐。那当他的孩子们商量着要带他去做第4次支架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个决定，不治了。卖掉了自个儿的房子，拿着所有的积蓄，千里迢迢 来到了这个世界闻名的长寿之乡。令他欣喜的是，到巴马的第三天，他觉得心胸开阔了，憋闷感消失了。在巴马住了三个月，心绞痛是一次都没有发过。 哦， 手边的硝酸甘油早已被遗忘得不知去向。于是呢，他就跟这儿定居了。 嗯，如果早知道哈、啊， 嗯， 就不用做那么多次支架了，也不用忍受那么多年的这个病痛的折磨了。 对呀，那后来我们在跟那个巴马的老人聊天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冠心病。 嗯， 当我们跟他们解释什么叫支架手术的时候，有个老人听着就呵呵的笑。 哦， 啊，你知道他笑什么吗？ 笑什么呀？ 他说，外面人的想法好稀奇呀、啊、这河道里有了淤泥，把水堵住了，不想办法去清理淤泥，却去把堵住的那段河道拓宽，这叫什么解决方式啊？ 嗯， 啊，当时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全愣住了，一个大字不识的老翁尚且明白的道理，可是那么多的精英人才却始终的想不明白。 嗯，其实道理很简单啊。 嗯，那巴马人他不理解冠心病，他不理解这个支架，那也是有原因的。 嗯， 他们对人体结构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不知道何为冠状动脉，什么样就叫心肌缺血。他们的心脏一直就是有规律的跳动着，没有一个契机引领他们去了解这种病。后来呢，我们就对巴马的老人的血管进行检测，检测后就发现他们的血管内壁非常平滑，几乎没有斑块和脂质的沉积。 嗯，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不明白啊，这个因为巴马人崇尚自然，崇尚遵从本心，所以他们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随性的。他顿顿吃肉喝酒不说，连八九十岁的老太太闲暇的时候，他也喜欢抽着旱烟晒着太阳。那么几乎所有引发冠心病的高危因素他们全都占全了。 哦，那他们是怎么来保持这个血管健康，还有心肌供血来充足的呢？ 那不就是当地的高地磁场？ 哦， 啊，巴马的地磁场高达 0.58 高斯，而这个数值的地磁场它就能够起到修复激活细胞的作用，使血液细胞代谢增快，把血液里的油脂、胆固醇、杂质给它代谢出体外，保持血液的清洁。同时呢，这种高地磁场还能够将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修复，阻止损伤反应。 嗯， 这就从根源上杜绝了斑块、血栓的形成，所以就保证了心脏啊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血液的供应。而这其实就是我们生物疗法运用在冠心病上的原理。 哦， 因为我们的生物疗法就是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场，并且融入了单极动磁技术，使效果更显著也更有针对性。我记得当时啊，我们做生物疗法的临床试验的时候，就接诊过一名冠心病患者，还挺年轻的，才56岁、 嗯、 是个的哥呀。 哦， 大伙儿都知道干这一行非常辛苦，风吹日晒的，很多时候呢饭都吃不上。有一天中午，他刚要拉一个乘客，就觉得这胸口啊忽然一阵子绞疼，心脏呢砰砰砰跳得非常快，好像这心呢要蹦出来一样，而且眼前就发生了一过性的黑蒙。 嗯， 幸好呢他比较警觉，立马就跟乘客道歉，拿对讲机找了个同事把他送到医院。结果上医院一查， 冠状动脉左支堵塞了 75%。 哦， 当时大夫就建议他立刻做心脏的支架手术，而且一次得装两个才行，这得花多少呢？得5万多。 嗯， 那他当时刚给孩子买完婚房，手里没什么钱，七拼八凑的把手术做了。手术之后医生就说，你要好好的休养啦，你不能再这么折腾了。那他也不敢开车了，怕自个儿出事儿不说，还连累乘客，就在家里养着。每天呢，按大夫说的吃药，但是他胸闷呢，仍然是时常的发生，甚至呢，在手术2年之后，又出现了下肢的水肿、呼吸困难等等一些症状。那么又得上院查了，这一查呢，冠状动脉的右支出现了堵塞了，并且呢还有了心力衰竭。 嗯， 当时这个的哥是怎么想都想不通，他就琢磨着，我该做的手术我做了，该吃的药是一顿没落也在吃着，而且我也听你的话，我养着，我啥也没干，却得到这样的结局。后来呢，他的主治医生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他了，让他来找我。 嗯， 因为当时他已经达到了心衰的地步，我也不敢耽搁。 哦， 就在生物疗法的基础上，还给他配合使用上了生物制剂，给细胞呢补充能量，加速疾病的改善。那因为这位朋友他做过支架呀， 嗯， 所以呢我让他把主机呀踩在脚底，把这个电极片这个贴呢贴在他的足三里给他进行。过程当中他说，总感觉左肩、后背以及前胸有什么东西来回的钻啊，这个其实就是生物疗法所释放的高频脉冲再给他疏通血管。 嗯， 那么结束之后他觉得胸前区舒服了很多，憋闷感消失了，之后他的心脏的跳动有规律了，即便就是突然听到什么大的声响，也不像之前那样心脏啊突突突的就乱跳。过了一段时间呢，他的心绞痛不再发作了，而且呼吸顺畅了，下肢的水肿也有明显的消退。 哦， 患者的冠状动脉右支堵塞从之前的多少来着，刚才我说 75%了， 对，你知道下降到多少？ 多少啊？ 40%。 哦， 那么他的心脏功能得到了恢复。 嗯， 也算不上什么心衰了。 嗯 啊，没有这个心衰的症状了。为了巩固效果，他坚持让体内的细胞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更新，之后不仅冠心病不再发作，血管的内壁平滑，血管弹性恢复，而且呀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非常好。 嗯， 那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也做过相关的统计，90%以上的冠心病患者在用生物疗法之后，胸口憋闷感就能得到消除，之后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和程度就会明显的减少减轻，那么在之后心脏的供血就能得到恢复，冠状动脉上的斑块、血脂的沉积就会开始消除，而且血管内壁的平滑度、宽窄度以及血管的弹性就会逐渐的恢复。那当然，如果再能用上生物制剂，这效果还会更快。那大家看，这个就是生物疗法在改善冠心病的时候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就比大家之前更好呢？ 嗯， 那生物疗法它就是这样，它就是在通过解决细胞的问题上来改善。而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从人体结构来看，那都跟细胞啊脱不了关系。所以我希望有那么一天，大家伙儿都能够用上生物疗法，用上这种 更聪明的治病方式。 嗯，那也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在180天内身体有一个健康大改变。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脐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脐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108-1661 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参脐口服液及远红外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徐主任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徐主任， 你好你好，请说啊。 你给我这个收到了。 拿到了。 完了我就做了。我的病很严重，这些日子疼的都那啥，完了昨天拿回来我就做。昨晚睡觉就挺舒服 啊，昨天晚上睡觉就挺舒服了。 我天天疼的一脚不净抹止疼药，止一会儿再抹，走不了道。就是股骨头跟这腹部沟这全疼 啊，股骨头。 完了今天早上坐着就能起来，就能走 啊，起来能走了。 完了这腰不疼了。完了就像我腰板直了，腰不猫腰吗？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真八马到俺家了，天上掉馅饼给我叠上了。 天上掉馅饼把你砸着了，对不对啊？ 哎呦啊，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干啥呀。我这回我就有希望了，我就能，要不体验我也去不了，我就搁家干着急，我就听您的反馈的都那啥，完我就定了嘛，那天就定，我说应该我借钱。 上次体验10次你都没法去啊。 我去不了，我家也没人，我也没老头，完事孩子还是聋哑人，我。 哎呦。 我是上哪去都得求人，还得打车打去。我就听他的反馈都好。头一天就定了。 头一天就定。你拿到以后。 我连线都做了，昨天不了。我家也没人，我也没老头，完事孩子还是聋哑人，我。 哎呦。 我是上哪去都得求人，还得打车打去。我就听他的反馈都好。头一天就定了。 头一天就定。你拿到以后。 我连线都做了，昨天11点送来的，昨天连线都做两次。 昨天做两次。 我也不知道咋做，我在穴位啥的正搁哪。 你看着那个咱们那个箱子里不是有个说明书吗？ 我眼睛看不着。 说明书家里有谁能看？我告诉你，看不着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哪儿疼就把哪个那个电极片接在那个上头，就贴在哪儿。 我就给这个，我听那个有那个做那啥的说，完我就贴那个三阴交上了，那不三个大经脉吗？三经、肾经、脾经。 您也 贴那上了。 你要是说做疼痛的话呢，贴哪儿呢？贴你的那个膝盖后头这个窝里。这个是腰背膝关节这个地方。他坐下来这个效果呢都是挺好的。那你做完了是不是人很舒服啊？ 很舒服。完了这地方这个歪的地方不老疼了吗？这今天就没疼，也没抹药，也没用那个磁疗的，早先有磁疗脚垫啥都等。这回就没用。 是啊。你就把这些 见效这么快， 是这么快。你听到别人说见效快，你没法去，但是你自个儿一做 就这效。完我说没成想我也得到八马的享受了。 是你有事儿没事儿的，您就是那个做一做，每天可以做几个地方呢，对不对？不光做一个地方。 啊， 然后你那个不做的时候，咱喝的那个水啊，就那个水瓶子、水杯啊，拧好了，就搁在这个主机上头啊，这样呢， 啊、就打着搁那主机上， 那就八马河的那个水你也喝上了，对不对？ 啊，在我这股骨头完，主席靠着股骨头这儿也行吧？ 可以，因为这个地方活血化瘀， 不大疼的， 很简单， 啥都做过 啊。 这年花老钱了，啥都做， 就恨不得这台机器早个十年八年拿到手。 那要没有我，这就是最后一回到你这都受益了， 都受益了。 我这病太多了， 病太多了，你现在有了它，你就相当于你们家人都在巴马了。 啊，我就说 啊， 别人谁要问我你搁哪治的，我搁巴马。谢谢齐主任，你太那善良了， 不用谢， 我觉得那我都是天掉馅饼都砸到我这了。 那没别的问题，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我得恭喜你了。 哎、谢谢齐主任 啊，第一时间拿到，全家每人做一遍。 啊，谢谢齐主任、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 好 嘞，好，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请说啊。 今天呢是我们家双喜临门的日子。 哦。 啊，这第一喜呀、啊，是我渴望已久的、啊，今天终于实现了。 哦， 我非常高兴。第二喜是您的心血和汗水的结晶，重大的科研成果、啊，今天上午也都请到了我的家。 哦，这个你拿到了， 啊、这双喜临门呐、 啊。那这个是高兴啊，您是用上了是吧？ 哎、啊，用上了， 用上了，嗯。 哎，徐主任呢？非常感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 非常非常感谢。啊、 嗯， 下面呢 谢谢， 我想汇报两方面的情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点说哦。 嗯嗯 一个是呢，我和老伴儿做的体验 啊， 另一个呢是我们的身体情况， 好， 看看如何进一步治疗，请您指导。嗯、 可以可以、 啊。哎，先汇报我们这个情况吧。 啊啊。 对这个我们是坚信不疑。当我们从电波当中听到您说在各地可以进行体验的时候， 嗯、 我们立即报了名。 啊， 我今年82周岁， 又听不出来，老姐姐， 是一名退休的教师 啊， 我体验这个主要是进行做这个骨关节病，我有退行性骨关节炎 啊， 当然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些其他的疾病， 嗯， 但是目前困扰我最大的就是这个，因为他走路困难呐， 走路困难， 尤其啊，近半年来我就得靠一个拐杖才能走，要不然吧。 嗯 那个腿就不行，我就坐，我就感觉这腿轻松了，就来这腿特别沉重啊。 嗯， 五天以后呢，又给我做了联系做了， 嗯、 这可比这次效果好多了，是吗？ 连起来、 啊，可以巩固和叠加，所以这效果非常好。 嗯， 哎，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我就想，哎呀，能不能把这搬回家去？ 嗯， 像我们也闲不闲嘛？巴马地区的高磁场、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和远红外光波。可是今天呢，如愿以偿了、再次感谢徐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啊！ 感谢您的大爱。 我呢，就是想啊， 真是感谢，不知道说什么话，说什么话好了、 我跟您说，我就是想呢，咱们这些老同志，有了他身体少病，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像巴马老人一样往百岁里活，啊。活得轻松，不能活得累，对不对？ 对对，哎，石主任，我还想问，你说那个像我有这么多病吧，我那个三岁应该，我想我治疗骨关节病的时候，我就不用喝它，我等去那时候再喝，是不是更好些？ 不是，因为你的骨头也是细胞啊，软骨细胞、 哦， 你的软骨细胞出问题了，这就是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等到成骨细胞出问题的时候，这就是骨质增生和骨刺了。所以现在就是说提了，这就是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等到成骨细胞出问题的时候，这就是骨质增生和骨刺了。所以现在就是说，人衰老是细胞衰老，所以现在直接把它用上就可以了。 啊，好了，下面我再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吧，他总的来说身体比较好，没有什么大病。但他就从去年4月份吧，就突然间发现耳朵有病。左耳朵吧正常，右耳朵就总响，轰轰响。医院诊断就说老年性耳聋，也没什么办法。 他就一直到现在还是右耳朵啊耳鸣，而且听东听声音听不太清。我想他这以后应该怎么做？ 啊，耳鸣这个问题呢，老年人比较多，之前做的穴位有效的那就跟着做，还有呢就是泡脚，就是热水泡脚的时候，把这个两根电极片的那个线直接可以放在这个水里，左边一个脚盆，右边一个脚盆，一定是用木质脚盆或者是塑料脚盆，不能用不锈钢的脚盆，两个脚各放一个盆，就这个肾啊，脚底的涌泉穴做做，对他的耳朵也是相当好的。 哦，那这个电极就放脚盆里，不用放在涌泉穴上啊、 哦？不用放涌泉穴，就放在两个脚盆里，都有水嘛，你泡脚嘛，晚上睡觉。 啊，对对对，泡脚。 啊、对对对 啊！谢谢徐主任，再次找，对，非常非常感谢啊。 没事儿没事儿，这个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些拿到的、参加上咱们这次活动的，咱们争取八马健康大改变，让咱们每一位老同志健康上都有一个大的改变。让他让大家生活的舒舒服服的，好不好？ 好嘞，谢谢。 哎，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好了，好。哎，好，再见，非常感谢。 哎，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脐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参脐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你好，你好。 哎，你好。 哎，挺荣幸的跟你那个能直接说话对话 啊。你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啊，我就先跟你说什么问题呢？我自从在听你的广播以后，到了那个我就去看病啊，哎，我有好多就是疑难杂症，就是多少年的遗留的病，看得非常好，吃了1个月的中药，然后我就上山了，爬山去跟他们，哎呀，可好了， 可好， 原来上来劲儿，咳嗽，烧心，胃疼， 胃疼， 所以，哎，这个问题解决都挺好，然后呢，后来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吃着，因为我这手吧总是裂呀、都10多年了、戴皮手套不戴皮手套疼啊、出血、完了自从治疗这一段时间吃中药在做这哎这手今年秋天一点都没裂、我现在洗衣服啊、干活都不戴皮手套了 啊，说明您的肺功能恢复的挺好。 我这个这回又参加这个180天这个活动吧、哎呀非常高兴啊哈。我因为我啥呢，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正好这胃痉挛犯了、没有药可治，我治多少年的了、完了听你讲说这个非常好，我就马上报名了、报名我就去做去了，我这胃就不疼了，就不勾勾了啊、这是老病、然后回来就不疼了，给我乐的呢。这时间呢、哎呀可好了 啊。 你看这都是老毛病、我这肺子是5岁那年发高烧烧坏了、年年肺炎住院呢，从5岁到今年66岁啊、 那咱们这对于你这个、它能消炎能杀菌，而且做下来效果也是相当不错。 对对对对、 啊、 反正我现在觉得不那么咳嗽了，气儿也够用了。然后这个胃呢不烧心了，然后这个把这拿回来，哎呀更高兴了， 经常做做、 咱就远离这些老毛病了。 姐姐都挺好，太感恩你了。 那你定上了， 你 不着急。 完，另外我还想咨询怎么的，我女儿吧，也是从小身体就不好，她有点先天性那个，就是叫什么二尖瓣狭窄呀，就那个心脏那个门关不严。 啊、那有没有严重啊？严重的话，那她要做手术啊？二尖瓣的问题不严重是吧？ 他还不是那么太严重。他从小吧，他就是身体赖赖巴巴的，也是总有肺炎啥的啊。后来就是上学了，学校有集体活动的时候，他那个一走多了，他手就胖，就攥不上拳头的小手。 手 完了，后来学校吧也没拿当回事儿。学校检查身体说他心脏不好。完了检查就检查出这个，说大夫说的也没有什么治疗，就养着吧，不算太重。完了他现在怎么的，稍微累一点他就手胖脸胖。完了这他不懂献血吗？爱心完了献血，这今年去献血去了吧，一化验血载素低。完了上医院去检查去了，有点缺铁性贫血，这个血没献上。 那说明他的脾胃功能都不是最好啊。 完了给孩子要用这个怎么用对他这个好，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这个缺铁。那他这一紧张的血压还高，这两天有点紧张了，可能是。 什么事儿紧张啊？ 到140啊， 130-140啊，已经高了。这个血压已经高了。他人胖还是瘦？ 胖 首先呢，他要做的话嘛，就是足三里，增强免疫力的，增强抵抗力的，脾胃呀、对不对？补中益气呀、气也不足啊，通经活络，祛风化湿，胖痰湿啊，扶正祛邪啊，足三里穴位，像他一定是要做一做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穴位呢，我们说妇科三阴交啊。 行， 哎， 好，谢谢你。 哎，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哎， 再见， 麻烦你了啊。 不麻烦、 哎、好， 不麻烦啊。咱们就是为了好、 哎、太感恩了。以后有孩子好了、我告诉你，就给你报报喜啊。 那咱们就先说到什么情况，反正你经常保持联系好吗？ 哎，好的好的。 哎 好，谢谢你徐主任，麻烦你了啊、 哎、不麻烦不麻烦、 哎、 啊、 哎、太感恩了。 好，再见。 好好好， 哎，再见。 哎，再见。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芪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参芪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哎呀，跟空调太不用了。 哎， 太谢谢你 了。 哎，你说 啊。 我是丹东的 啊，丹东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能不能我给那个这个叫三味银呢？ 都能用啊，它是给咱们细胞补充能量的。 我是这么样哈、 我又怕 冷啊哈、我又怕什么？我上面火太大，下面太寒太厉害。凉了40年。我现在啊，就是我睡眠非常困难。我体重我现在是80斤，1米6.2个哈。 体重80多斤呢？ 啊，80斤。 那你的脾胃不好啊？ 啊，肠子不好了，好几十年了哈。 啊， 睡眠不好。 啊， 鼻子干。 啊， 左边鼻干的厉害，左边眼睛啊，在4年以前中晕丝网炎。 啊， 黄斑变性。 啊， 肺温症这几年哈、口苦的厉害，那舌头我哈、就像晚上睡觉就像那个有臭的。有刺儿耐着上，干着我捡着鼻子干着鼻子干你哈。口又苦又臭啊哈。苦口厉害。干苦臭嘴哈。没有饿的感觉。你看我都想买的几个，现在我就啥、 我一点粮都不敢吃。 嗯， 我现在怎么哈？我我吃了二年的桂圆，吃六个桂圆。 嗯， 我吃两个枣，吃了鸡蛋哈。 嗯， 我从上药，我觉得心脏的强点，要以前心的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咚。 嗯， 再捣鼓。 嗯， 哎，我吃辣椒赶紧上火。 嗯， 我胃哈， 嗯， 怕凉到什么程度哈？我吃酱， 嗯， 就一块钱那么大量，我就吃七八块。 嗯嗯。 吃完了我胃不耐，我吃什么胃都不耐受哈。 嗯， 就嘴黏的什么疼，我五声就像了牙。 嗯， 牙拿着那拉那个丝拉了一吃，至少能七八寸，都不断拉那个丝，嘴黏的。 嗯， 哎，我就想哈，能让我睡觉，能让我吃点菜。 嗯， 哎，能让我脚别凉。 嗯， 腿别凉，我现在穿毛袜了。 嗯， 哎，我早一夏天我也没离了背。 嗯，首先呢，咱们得病呢，治病吃药这个天经地义，无论西药也好， 嗯， 中药也好，都得进行治疗。 嗯， 但是有的人他治疗就好，有的人他治疗效果不明显。 嗯， 这个呢有多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体质的因素，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脏腑对这个药物它能不能够接收，有些脏腑它对很多的药很难接收。 嗯， 但是我们讲这个治病你首先得找因果关系啊，为什么什么原因导致我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从你刚才讲的这些病症上来讲，你说你怕冷穿着毛袜子，但是您的火气是蛮大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您现在这个人的阴阳不平衡。 嗯嗯嗯， 啊，阴阳不平衡呢他势必就有火，而且呢咱这个年纪了咱不能不认老，老是老在哪儿呢？不是老在脸上的褶子，老的是细胞的能量不足了，所以细胞它得补充能量，补充能量。那么还有一个中医上讲，你这个病要想好，你势必你得吃得下，拉得出，睡得着，浑身得不疼。你这个时候呢就是健康的，就能长寿。那么如果说你瘦得很厉害了，说明你的脾胃就不行了。 嗯嗯嗯嗯， 对不对？ 过年了， 哎， 我的脾胃算是不好， 哎，对，把病根找到了，那么果就是效果，效果它就来了。所以我要讲到的是什么呢？近期我给大家讲的方案180天八马健康大改变，这个话不是我现在说的，是我们在八马长寿村这里， 哎， 对，把病根找到了，那么果就是效果，效果它就来了。所以我要讲到的是什么呢？近期我给大家讲的方案180天八马健康大改变，这个话不是我现在说的，是我们在八马长寿村这里通过很多的来那儿养生保健的人的康复，以及八马长寿老人身上没有病，我们感觉得到他这个地方有着与众不同的百魔洞的高地磁，你生活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健康，而且呢他这儿呢又有特定的一种波长的远红外线能消炎杀菌，那我们的身上的炎症他也能做到很好，而且他那个地方的环境当中有着高浓度的负氧离子的空气，那么我们模拟了八马长寿村的所有的这些，您只需要用上生物制剂给细胞补充能量，把生物疗法带回家按照说明书去做就可以了，不心急 啊。谢谢， 好了， 谢谢，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啊， 好不好？ 好啊，好， 哎， 好 好，再见。 哎，啊，好好，谢谢啊。 又来上校，新开两扇门。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